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我们今天继续学习雪上项目知识，马上我们就请单板平行大回转运动员龚乃莹，我们听一听她的冬奥目标。 大家好，我是单板平行大回转运动员龚乃莹。我们这个项目它是有选到权利的，就是如果你在进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如果你是前四名的人，它是可以选择红色旗门和蓝色旗门的。然后我五六七八这四个人是没有选到权的，所以说可能滑的场地这些还是相较有一些差别的，就是有点是不公平的。在一个滑的特别好的人的水平，他可能会在预赛的时候就会滑进前八名，所以说他这个人就会一直有选到权。你像我们就这种水平每站不是很能发挥出来的人，所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选到权。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悬殊性也比较大，状态和场地什么的可能都不一样，每一次都不一样。我们的不一样就是他们比的赛多，他们大概比了有三四百场比赛，我这几年加一块的比赛也就五十场。像我这个就是世界杯冠军是很难得到的，他们就是基本上每一个人都会有个两三个冠军这样的。因为我是从2018年才开始拿好成绩的，但是我对自己要求一直都挺高的，我在网上定的目标就是冬奥会了前四名吧。一般我定的目标都是一点一点往上定的，一直都就是不敢想太多。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双奥之声小程序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一下导引。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杨慧杨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杨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杨老师啊。其实在我们现在的日常健身过程当中啊，大家听到导引的时候更多的比如说一些导引养生功法，我们会这么来说，而且有一些朋友可能练习的更专一些的话呢，是练习不同的导引术啊。但是我们大家可能对于导引它的一个历史发展并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怎么就有这样的一个练习的功法，甚至可以说是导引这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就一直这样被叫下来了？我觉得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听杨老师和大家去介绍介绍讲解一番，让我们朋友们啊，在练习咱们这个中华传统的